人马旁闯，我慌忙忙的不解释不爽，只因今元春来临我爹娘亡，杀了你兄仇却嚣张，你老公那人智障，我喊我元帅成了将。 今夜找你来上房，恳求你连一连地下的冤魂，学一学老婆我天大的冤。 说声对不起呀、对不起，让恁老保守了 见善良和正

到一难成奇，没想到你群星生出一见比比见，惊得嵩山惭愧

把我们的治安工作搞好，给大家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。可这北女 闺女，这块碑不光代表俺回民，也代表当风几十万百姓的心呐。只有你才配领受这块碑，你是咱当风的女包公，是俺老百姓的大青天呐！ 青天呐！青天呐！ 不！青天如世界，水